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这里是每天下午18点都和您准时相约的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今天我有了新搭档了，跟大家隆重介绍泽华。 噔噔噔，大家好，我是泽华。 是穿越来到了我们 FM982 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哈。同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要为大家隆重推荐一位来自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12期榜一的宋子婷同学，我们掌声欢迎子婷。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子婷。 哇，感觉青春洋溢活力的感觉哈，今天也是带来了自己的原创作品，在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那在这之前呢，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打开手机当中的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页面，就可以在直播的专区找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活力982了。我们也是一直在热门当中，今天老朋友清新波啊还有林歪都已经来到了直播页面当中哈。今天也是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嘉宾子婷的精彩表演，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您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也就是我们 Fla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 所以其实我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一个比较期待和紧张的状态。 是，你知道我们节目的嘉宾真的质量都超级高 哦。是吗？ 对，因为晚上的时候大家一般开车在晚高峰的时候可能哎听一些类型化的电台啊，听 CD 听多了，偶尔的时候会穿越说觉得哎你们刚播那首歌我们不是播的，我们是现场唱的。 哦， 对， 这子婷因为我之前了解到他本身就是做这个原创音乐的，而且呢参加过原创音乐排行榜还是榜单的前几位，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今天也非常期待他现场会不会有一些车祸的情况。 哎，这个你可能就要失望了啊，因为这是一名音乐专业在读的研究生。今天男主持已经放话说想要看你车祸现场了，那要不要用第一首歌曲先震撼一下他说小瞧我哦。 我怕你会失望。 是，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歌其实看歌名就知道是实力满满的一位唱将，谭某某这首歌曲。哇，这是谭维维非常有争议的一件作品，为什么会选择他来作为今天第一首来跟大家献唱的歌曲呢？ 因为这首歌我在高中的时候，我高考之前就听过这首歌，然后他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非常的直接，而且他的那个就是整一个歌的结构我觉得就是做得非常好，而且他就是在一个音区的八度之间就是来徘徊，我觉得他这个难度也非常高，然后比较容易展现个人实力吧， 也比较容易车祸现场。当然这你今天可能是看不到的了哈。一开始我们还是要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来让子婷给我们带来今天他带来的第一首歌曲谭某某。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声夺人唱给你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音乐爱好者是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宋子婷，她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谭某某，准备好了吗？ 好啦。 是，准备好了，我们就在我们高大上的表演区。哇，闪灯已经亮起来了，大屏幕现在哎，想问泽华，你看大屏幕从我们两个过去 哎，这很酷炫，我第一次见到大屏幕可以移动的。 是，直接可以挪过去，让他这演唱感觉更有自己的一个状态和氛围在哈。那我们就开始，谭某某来自音乐爱好者宋子婷。 2000年6月年夏天，我上了杂志封面，可惜是三人合影 ，so so。我站在冠军左边，嘿，他嬉皮笑脸，他样样都不如我。哦哦、是四川省的谭某某， 夏天我发了一张唱片，可惜我忙着上演前前，给妈妈买了新房，奶奶也如愿以偿，男朋友长得漂亮，嘿咻，我是坚强的唐某某，我是无敌的谭某某，我是空虚的谭某某，我是老去的谭某某。你欠我欠我欠我好几年，你欠我欠我欠我好多钱，你夸我夸我夸我活神仙，你骂我骂我骂我没唱片。当前年八年夏天，我开了一间酒吧，幻想着靠它赚钱买自由，朋友们白吃白喝，疯得我神魂颠倒，算算账赔了10万，吼吼，自以为是的谭某某，风光不再的谭某某，恶习难改的谭某某，讨厌自己的谭某某。说我说我没出息，你给我给我给我滚出去，你和我和我和我谈恋爱，你等我等我等我来伤害。多想回到简单的从前，我要上我的唱片，多年后用来纪念，在老去之前快乐无边。 哇哦，哎， 怎么样怎么样，刚刚说过想听人家破音的话， 所以 打脸了吧， 有那么一点点失望的感觉，是在那个的那一块，我真的很期待有一个破音的那种情况发生，很完美， 也是专业的歌手哈。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进入今天的魔音社，来一起聊一聊子婷的音乐故事。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是，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音乐爱好者宋子婷也已经跟大家表演了自己带来的第一首歌曲，这就是谭某某，确实是张力十足的一首歌哈。其实一开始也跟大家介绍过了，说子婷是来自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那在之前我们还是先欣赏一小段的我们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榜单的一个介绍，然后再跟子婷具体聊一聊，哎，你参加原创的一些故事。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Mesh Radio。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挑战新歌声，今天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看到真人来演唱了，不仅仅是收听哈。其实今天一来的时候，子婷一直在跟我说，好紧张啊，好紧张，你们怎么还有视频呢？ 我们挺紧张的。 但是刚才唱歌的过程当中完全体现不出来紧张，所以我觉得歌手是不是在唱歌的时候你会突然间的放松，一说话的时候可能会稍微紧张起来？ 对，就是唱歌的时候。 来，我们也请子婷离话筒近一些哈。 就这个唱歌的时候我会忘掉周围的环境， 嗯， 然后就是只想到去表演整一个歌曲的一个状态。 你以前唱歌也是不紧张的吗？ 我只有在唱歌的时候才不紧张。 那你什么时候？ 上台之前就超紧张，下台之后也会，哎，手心怎么出了冷汗？ 对对对对对。 哎，所以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会唱歌的？ 那很小的时候吧，就是我爸爸妈妈就很会唱歌，然后 就他们对你的肯定，让你知道自己是唱歌好听的。 不是对我的肯定，他们就是唱一些歌，比如说我妈妈喜欢邓丽君，她听的一些歌我就会唱，然后我唱说，哎，我妈就觉得你唱歌不跑调。 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喜欢上音乐了哈。 对，我小时候就是学电子琴，学过电子琴。对， 因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我们都会说，哎，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对音乐感兴趣的呀？或者说展现出来音乐方面过人的天赋啊？最让我惊讶的一个，他说是两个月。就他说那个时候他老哭闹，但他妈妈 两个月的时候， 对，但他妈妈只要一放音乐，就是他比较喜欢的那，他就会安静下来。所以这算是展现出来音乐方面的傲人天赋吗？ 对， 是。那子婷小的时候，就是说妈妈唱的话，自己也会跟着哼唱。 对，还有我爸就是比较喜欢齐秦，我妈就比较喜欢邓丽君，就他们两个其实对我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 嗯，那后来包括现在刚刚我们也发现哈，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子婷其实是有原创作品在的，所以你之后的一些曲风在写歌的时候也会朝这两个歌手或者说爸爸妈妈从小给你听的这些的模式方面去靠近吗？ 谭某某那首歌曲可完全不是这种风格。 也并没有，因为他的就是音乐它有很多流派嘛，就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然后包括就是中国现在也有很多不同的，比如说像什么嘻哈民谣，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其实我自己最开始写的我就是那种大流行，全是旋律线条那种，后来我就想 写一点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样的。 对，就是比较旋律比较上口，比较单一。后来我就想尝试一点，就是像摇滚风我也做过，然后民谣类的我也写过一点。 嗯， 就是但是没有尝试过类似于嘻哈那种。 今年大火了，你可以现在可以尝试一下，赶上参加第二季的话说不定会爆红。 哟，子婷，不如现场我们来 battle 一下。 你这感觉是大舌头说话不利索的一种感觉啊。 真的，但未来有可能会尝试，是不是？ 看 年轻嘛， 看造化吧， 对，一切都有可能。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正在唱麦 APP 正在直播的活力酒吧，以及今天也同时在一直播的活力酒吧的直播平台和大家互动。要感谢各位送来的小火星以及各种的小礼物。如果你比较喜欢今天子婷的表现的话，以及喜欢她接下来带给你的原创歌曲的话，也可以希望大家一波666走起，还有小礼物不要停。以及对于子婷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发问。今天其实一开始跟大家介绍过哈，是12期的榜一，那是哪一首歌曲原创上榜了呢？ 是那个《繁华一世》，就是一首古风的一作品。那个就是像这种古风的，我就一直都比较喜欢，就是有点像，就是很诗情画意的那一种，我就写的比较多。但是写了之后也没有每一首都谱上曲，我觉得这比较适合谱曲的，我就把它填上了曲子。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我参赛的几首歌，它的风格都不同，因为如果是同一个风格，可能就是不太适合比赛。然后我就把这个几个，没想到、这个、 广撒网，重点捕鱼，没有想到中国风的这个鱼咬上了鱼饵。 对， 我还挺好奇这个中国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的，能现场给我们哼唱一句吗？ 六月轻轻拨动着白色羽翼，微光渐移，远去越来越散去。潺潺流水一世几经迁徙，往事如梦云烟，在过往记忆里。 就是类似于这种， 其实也很适合《秦时明月》 丽人啊， 这 明月秦时明月什么 那个电视剧的那个主题曲，就所有古装剧的，我觉得很适合。而且你看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他脸上那个表情和那个状态， 其实唱到一半立马就感觉穿上了汉服一样，我们说后期 PSP 个汉服在 娘娘吉祥。 哎，对，然后唱到一半的时候，肯定那些 OS 说能帮我把这段掐掉吗？自己的歌自己唱到一半都忘词。 我自己写的东西，因为我写很多，因为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写，就是类似于这种诗，但是写的不怎么好。 词也是自己写吗？ 对，都自己写。 词和曲都是自己原创的一位歌手。 对，应该说我词写的比较多。 嗯，而且今年其实要跟大家小小透露一下哈，只有22岁，95年的一个小姑娘，但是原创作品已经攒了很多了。其实刚刚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有在大屏幕上通过观看视频直播的话，会看到一个哇哦穿着白色裙子的特别漂亮的姑娘，但 神仙姐姐。 对，但这个照片其实背后也是有故事的。 就这个是我自己做了一个专辑。 22岁已经有专辑了。 不是出版的那种专辑，就是我自己收录的一个那种类似于原创歌曲收录的一个碟。然后就是我是找了一个公司帮我把它做成那种就是类似于唱片那种形式。我在毕业的时候就是给我的老师、我的同学、很多朋友，就是给他们作为一个纪念，因为当时也毕业了嘛，就算是我对我本科4年的一个就是原创歌曲的一个总结。就是选了20首我觉得我所有的作品中最好的。 对，选了最好的，选了20首，那就可以像基数啊。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而且走法，你毕业的时候有没有把自己大学4年练过那些声、念过的那些绕口令， 哼哼哈嘿，嘿嘿哈哈，然后出20首？ 你当时是这么录的？是，但子婷录完了之后，其实后来就选择考研了。其实考研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出了一点点的，怎么讲呢？甜蜜的负担，或者说一些小插曲的一些事情。因为自己本来是要考的是作曲系，但后来进入的现在是在学的是音乐学，对吗？ 哦不，我准备考的是声乐系。 声乐系， 因为我本科的时候学的是民族声乐，就跟我刚刚唱那个完全不搭的那种。 一条大河，哎呀，你唱一句吧。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I want to。 不要换台，不要换台。 是，这是今天来自我们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宋子婷带来的自己的一个声乐表演啊。因为大学四年其实学的是这个专业。 对， 对，那现在学到了音乐学，会感觉说它是偏理论的一个学科吗？ 对，是的。它现在我就每天就是在看一些论文，因为我跨专业，我本科4年没有这方面的积累，所以现在对我来说也挺难的。我研一的那个时候就是最困难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刚就是换专业，有很多很多书要看，有很多论文要写，然后也要很多东西要练，觉得就挺辛苦的那时候。 所以各位如果像我一样不会唱歌的话，可能不太了解民族唱法跟这种平时的流行唱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唱法的。唱惯了民族唱法，你切换到流行唱法，你是很顺利的吗？ 我没有换流行唱法，我就不唱歌了， 直接完全不唱。但就比如说哈，刚 刚 唱一条大河，然后现在开始唱，比如说类似于像谭某某这样的歌曲，你觉得是有点唱歌的底子更利于你这样发挥，还是说你会忍不住的在某一些角段落或者说高音的部分飙出民族唱法来？ 最开始都是这样的，最开始就是我所有的歌，就我朋友都觉得有一股民族味，但是发现很久不唱民族了之后，我就其实很喜欢唱流行歌，而且我自己写大部分都是写的流行歌，我自己就是也练练我自己写的流行歌，然后我练了之后发现， 所以你以前有一种分裂的感觉在？ 对，非常分裂。 那是你怎么样就突破自己的，就彻底打破这种分裂了？ 一个是听，再一个就是找老师上课。 嗯， 对。 当时什么契机让你决定就彻底做自己了？ 不是，也不是彻底做自己，因为他 说的有点破关破山的感觉。 研反正那个民族声乐也没考上嘛，然后后来我就去就是问了一个老师，就是梁凡老师，就是写那个阿楚姑娘的那个梁凡老师。对，我去西安找了他，他跟我说了一些一些就是关于这个方面的东西啊，给我推荐了一些北京的老师，然后我也看了很多视频，然后也听了很多音乐，我就在想，在琢磨这个对比， 很多很多方面，特别是风格上面的把握其实挺难的，还有技术上面的。 对，也是很认真努力的一个同学哈。听听人家就是各种看论文，各种找老师，以及有音乐学方面本科加研究生的这个背景。当然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不能这么轻易的放过你，因为我们节目还是有个互动的游戏环节。今天为什么请来了泽华，这是我准备的一个武器。因为呢，素以五音不全著称的泽华同学，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是要想给子婷一个小小的考验。因为泽华真的唱歌 简直就是生化武器啊， 就没有再调上过。但是今天呢，就想让他简单的哼一段的旋律，然后你迅速的，也算是考你们的试唱练耳吧，这个比较基本的。你看你能不能迅速的反应出来他唱的是哪首歌曲。我们也不多，就三个好不好？闯关成功的话，接下来我们就会允许你重点的推荐一下自己的原创作品。今天也是带来了一首叫做思乡曲的歌，对吧？ 好， 那 不然可能全程都不能唱歌了。 那我尽量吧。 好， 准备啊， 走。 我们也是从简单到难的啊。第一首歌非常简单。 你是谁？ 不对，再来一遍啊。 你确定这是从简单到难吗？再来一遍，你再来一遍，我试试。我放弃。 再来一遍。 不行，第一题了啊。 第一题、这个、 第一题算失败，这还是直到答对就算。 你来先揭晓一下答案，我们来判断一下，说你确实有5% 可能 相似度，就算你赢。 这可能是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你真的五音不全的原因。 正确答案是夜来香。我为你歌唱。 等会儿，你唱这个词跟你不唱词，它是两个调啊。 所以这个题就比较难嘛，这个游戏就算失败了，对不对？ 真的是武器级别的，但我觉得你这个是真的自己天赋太差。 要不要再来一个题？ 第二首 再 试一下， 再试一下。三题只要有一个，鉴于今天难度特别大，所以我们三题算一个就对，好不好？我也帮你来第二 题非常简单，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啊，看能不能猜对。 这我猜出来了啊！ 你问我， 非常简单吧？ 终于对了。 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试唱练耳老师教的好。 好，第三题。 我听出来了。真的是很艰难啊。 二一，说出你们的答案。 纸张被误解被骗，是否成 不记得歌名是不是 我的小时候 天黑黑。 是的， 当然是记得歌名的了。真的是听了很长的时间，对不起各位耳朵受累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不要走，不要换台，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接下来好听的歌。 你想三首歌曲两首都答对了，试唱练耳的部分还是非常优秀的。 主要是面对这样的一个试唱练耳的，哎，真的你们老师如果遇到这样的学生会教吗？还是 他应该 会很有存在感？ 就是我们的那个都在楼上上课，我觉得你会从二楼变到一楼去。 这是差别，直接掉下去了， 从窗户上出去。 是，今天也跟子婷聊得非常的开心，了解了他的一些创作，包括整个上学的一些过程。其实刚刚有提到哈，自己听的也非常杂，写的过程也非常杂，而且包括刚刚你有提到过一个人，就是阿楚姑娘的这个作者，他其实也给你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建议和意见。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有一个板块叫做音乐爱好者的歌单分享，私藏歌单的一个分享。今天子婷给我们推荐了三首歌曲，其实第一首也是来自于把那首阿楚姑娘唱火的袁娅维的一首作品，来，是否跟大家推荐一下吧？ 这个歌其实我本身是最开始知道是因为邓紫棋，但是后来我就听了袁娅维这个版本，我特别喜欢袁娅维，她是我认为就是我所有听过的女艺人中音质最好的一个，就是她的声音，我听上去我就会想到再吃一块巧克力，就是德芙那个广告，感觉 丝滑， 对，很丝滑。他的声音真的是，就是他的唱功真的是没得说。所以我听了这个版本之后，我觉得他的处理啊，还有就各个方面表咬字，我觉得都非常喜欢。 是， 所以我想把这个歌推荐给大家。 那我们简单听一小段来自今天子婷的推荐，袁娅维《是否》。 是否插色我一阵的泪。 亚维的一首《是否》来自今天音乐爱好者子婷给大家的推荐。他说袁娅维的音质是他听过的所有的女歌手当中他觉得最能够打动人心的，让人感觉有丝丝入心的这种感觉。那接下来的这个女歌手其实跟她风格还蛮像的，所以第二首推荐的原因呢， 第二首其实是我的就是一个朋友，他说他有一天做梦梦到了就是这首歌， 做梦梦到 他做梦梦到这首歌， 做梦有人在唱这首歌，但不是我。然后他说也不是，他说就是觉得，然后他给我发这个消息，我就赶紧去搜了一下。我说这歌就这么，就夏天的时候，我一听，当时站在我们宿舍的窗户边上，我一听，我觉得哇，真的挺有就是那种夏天的风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挺好，就是它的画面感其实挺强的。我就喜欢那种就让人容易产生联觉的那种歌，就是你不去想就。我们没有刻意去想，但是你听这个你就觉得好像确实是这种感觉，所以我非常喜欢。 亲吻怕生的无法再忍受，索性闭上的双眼让想象任意改变，场景两个人一起散着步，我的脸也轻轻贴着心跳，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夏天的风唯有我也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就暖暖吹过，穿过头发 也真的是卧虎藏龙。光这位朋友在我们活力酒吧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当中带来了自己的点评，他说有一点点迷人的中音，声音复变化，应该是在说温岚的这个声音的感觉哈，带来的夏天的风。 是刚才我们听到两位女歌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子婷推荐的第三位呢，终于是一位男歌手了。你对于男歌手的要求会不会格外的高一些？ 没有，我是一个就是不看人我只看歌的，这样就是一个就是我对音乐的标准，就 是看他的声音还是这个歌曲本身， 整个歌包括声音包括处理包括他带来的一个音乐的感觉，就是包括咬字很多方面，就是我不会就是喜欢一个歌星他的所有歌我都喜欢，除了袁娅维 是 他是他的歌我所有的都喜欢。 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侯磊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对 这首歌有什么故事吗？ 其实我推荐来的每一首歌都是我自己就是有特别的感受我才推荐的。这个就是有一天我去就是 做了一个 吃饭我去吃饭、啊、去吃饭的时候，然后 都是来源于生活，不是睡觉就是吃饭， 他做梦 对，然后就是我去吃饭的时候我点了一碗银耳汤，我在那喝银耳汤的时候外面就下雨了，然后隔壁就有一个那个清吧他就传出了这首歌，然后就放的是这个版本、哦、我当时没有听过这个歌、嗯、然后我就拿出手机我搜了一下，我就搜了就是那个音频识别，我就搜了这个歌，我就特别喜欢。 哎，推荐一个是否，推荐一个当我想你的时候，我觉得子婷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忧伤的女孩，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回来以后聊一聊 的时候，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从起点对结束再见，你拥有的渐渐是伤痕，在回望来路的时候，那天我们相遇在街上，彼此寒暄并抱以微笑，我们相互拥抱挥手道别，转过身后已泪流满面。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关于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 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一位在校的大学生，这位大学生呢非常的厉害，自己从事了创作很多年，自己光是拿得出手的作品就已经有20多首。此时此刻他已经准备好将会在我们节目当中现场的带给大家一段自己的原创作品。 是，今天子婷来到节目当中有分享自己的原创作品，自己很喜欢的一些作品。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982当中，清新播外他说，宋子婷大美女啊，好中意雷啊。还有光他问说，汪峰是不是唱过这首歌曲，是汪峰原创的作品，这是侯磊翻唱的版本，也是打动过子婷，打动过很多人。那接下来想要打动大家的这首歌曲，你在别的地方可能没有听过，因为这是子婷的原创作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这首歌就是我考研的时候啊，2015年中秋节的时候在北京写的，当时非常思念家乡，就写了这个思乡曲。也是第一次在现场演唱，就是可能唱法上面跟刚才的是不一样，偏民族通俗一点，就是民通的感觉一点，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接受这种风格。 是，那我们就先来欣赏子婷带来自己的原创作品思乡曲。曲洗出了很多游子，特别是子婷刚刚我提到，这是2015年，就是2年前的中秋节的时候写的。其实中秋节对很多的在外上学的同学来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因为我们每一次就是9月份开学之后，第一个不能和家人一起团聚的节日就是中秋节了。更多的一个人吃月饼，听着这一首思乡曲。那今天在我们活力982的直播平台上，也有甘这位朋友给子婷送来了一张梦想唱片的礼物，祝福你今后可以发出更多自己原创的精彩的梦想唱片。 谢谢。 是，也非常的感谢子婷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